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随着五月天这样一首《清空未来》，来自于阿信的这首歌，开始我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。 多看会发现我们想成为的伤害，像未来不再爱，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。如果能重来，会不会爱人像当初勇敢，让我回到今后有因为爱。 这首歌曲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，也来自于张杰的第15张个人专辑《值得更好的》当中的歌曲。那这张专辑当中呢，已经带来第4首亮相主打，叫做《看哪看》。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彩虹般的微笑撞击我加快的心跳，融化我过往的骄傲，我变得渺小，像一根自由的羽毛，自 在飘摇，没有预兆，幸运之所以的微妙，遇上你真好。看那看这人潮，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，听那听这喧闹，动听不过存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。我决定要宠坏你，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，紧紧地抱着你，用幸福的圈套。写成你的依靠，背影碎成我的路标，偶尔无聊互相举闹，是平凡的你好。看那看这人潮，唯有你能让我手舞足蹈，听那听这喧闹，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。我决定要宠坏你，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，紧紧地抱着你，用幸福的圈套牢牢地笼着你，用幸福的圈套。 这是来自张杰这样一首《看哪看》，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个人新专辑《值得更好的》当中的第四首亮相主打。之前的三首歌曲分别是《你值得更好的》、《仿佛昨天》、然后《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》。那这三首歌呢，都带有一些伤感的情绪。那刚才这首《看哪看》则是有着清爽微甜的美好在当中。听完了这首歌曲呢，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样一首歌曲跟今天还是有一些契合，因为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。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八月照相馆》，来自于李健。听到这样一首歌曲，回顾过往，这个夏天历历在目的景象也可以存留在记忆当中，也可以停留在音符里。 吹过照相馆的橱窗，窗外溜走的时光，当我路过这个地方，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。你幸福地靠我的肩，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。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，偶尔荡漾，渐渐泛黄的相片带我回到某一年的某一天啊。 尽了相框。这首歌让我回望那年八月我们傻傻的模样，当捧着那些旧照片，燃起戒掉的烟，悄悄地湿了眼。那么一瞬间留下来的笑，已成永远。当爱消失在时间里面，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。相片永远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啊啊啊啊！ 里面的就是我，但我早就已经不是我。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，不知名的密码在异度空间领域瞬间转动，怎样的眼光全都注视着我，不知情的请你小心，因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太多太多。我到底是谁？ 笑笑笑笑， 你的细胞正在蠢蠢欲动。 是谁？你是我，他是我，你是我，那我是谁？我是他，我是你，我是我，那你是谁？ 是谁？谁是我？你到底是谁？这首歌曲是2012年8月31号潘玮柏专辑的一首同名标题主打歌，叫做《24个比例》，用音乐来塑造自己的不同面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森蒂袁咏琳的这样一首 OST 新歌，和这首歌的作曲人叶怀佩合唱，力道十足的摇滚风味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方文山作词的《灵魂摆渡》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咏琳和叶怀佩共同带来的《灵魂摆渡》，也是电视剧《灵魂摆渡·南洋传说》的片尾曲。而接下来这一位呢，则是袁咏琳的老板，也是同门大师兄。我们先来听这首由周杰伦唱出了秋日情愫的《风》，收录在十一月的《肖邦》专辑当中。

各自的旅途， 虽然经历过不同的故事，人际的海变得越低，还想听你任性的说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自己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 是来自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。可米小子在2001年成团，到今年整整20年，不过他们只存在了3年时间便宣告解散，而这样一首青春纪念册便是大家对他们最熟悉的一首代表作了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单依纯在月初发表的一首单曲，叫做 Way， 简简单单的一个字背后其实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情感的表达，可以是妙语连珠，也可以是一言不发。歌曲呢是有着作者刘凤瑶鲜明的个人风格 R&B and Soul 搭配，让歌曲的诠释也增加了难度。不过呢，还不到20岁的单依纯不仅抓住了技巧，更抓住了情感，演绎得非常好。我们就来听单依纯这首《喂》。 张白纸与墨萍水相逢，少了副面容，表情有些陌生，无法集中，白日做梦，哗众取宠，自告奋勇，也不过只是寻着属于自己一个平衡 ，No， 片面心动，在爱情里都显得有恃无恐。当孤单被怂恿，一样容易感动，或是念旧，好的伤口，坏的嘲弄。点一把火，就有人送风。上场不去，下场匆匆，最好顺从。心中有贼，心如止水，像两种极端最疲惫，就不肯睡。所谓徒劳无味，谁有谁？谁的谁？ 的火，却有人送风。上场不是下场匆匆，最好选择。心中有贼，心如止水，像两种极端在媲美，就不肯睡。 夜已轻轻跨进窗，疲劳的小星已在云上，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。幻想苍天的晚妆，楼上高仿佛当晚模样，心笑独强攀于路途上。从地上遗下废纸张，给风吹进这心窗，眼中令忘掉却再想，你淡忘热浪留在我身上。他的眼光似梦样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弯心美丽，不禁又再想。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，渐进梦乡。满朝十霞，旧日艳丽重逢。满朝十霞，忽觉发上花不再香。但美丽心中一再想，夜已轻轻跨进窗，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。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，幻想当天的晚妆，头唇高仿佛当晚模样，心笑独行盼于路途上。像地上遗下废纸张，给风吹进这心窗，愿尽力忘掉却再想。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梦样，不禁令我想。他的臂弯散美丽，不禁又再想。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，渐进梦乡。旧日艳丽尽放，满朝十霞，忽觉花上，花不再香。 心中一再想。晚照石下，旧日艳丽尽放。晚照石下，苦痛发上。花不再香，但美丽心中一再想。 这是在今年全新一季《中国好声音》第一集当中，来自广州的歌手伍科明翻唱梅艳芳的这样一首经典之作《曼珠沙华》。下面这首歌曲，这位歌手也翻唱过，他就是出道了整整40年的刘德华，收录在2010年《Unforgettable》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是用双 CD 的超容量收录了重新演绎的70-80年代的流行经典。我们先来听由刘德华翻唱自陈百强的这首《一生何求》。 冷暖那何休？回头多少个秋？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。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。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？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。 心若倦了，

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跑了又追，你到底累不累？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？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 是王力宏1999年专辑《不可能错过你》当中这首《Julia》。这张专辑和1998年的公传自传是王力宏前五年相对自我的唱片，正是这两张专辑也奠定他在华语歌坛的位置，还有之后的音乐风格走向。进入到2000年，歌坛有一件大事件发生，那就是这一位歌手的出道。他的新专辑可以说是吊足了歌迷的胃口，最近他也在社交平台放出了新歌 MV 的前奏。 MV 当中呢，他身穿黑色衬衫搭配黑色帽子，开着敞篷的跑车，身后的风景也是十分的美丽。他配文说，有一种回到黑色幽默时候的感觉。我们就来听周杰伦这首《黑色幽默》。 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的太多，是心里起了作用。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，

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时针依赖着月亮，像海豚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 这是怪兽作曲，阿信作词，五月天2006年专辑《为爱而生》当中这首《天使》。专辑的名字和当时冠佑喜得千金有关，歌颂了一种大爱，所以这首《天使》是以儿童的纯真为出发点，不仅写爱情，也唱给父母、朋友还有孩子。那下面我们听到的是诞生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经典情歌，当时也正好赶上了唱片的黄金时代的尾巴，唱片公司之间的竞争非常的激烈，不过他却在一众女歌手当中脱颖而出。他那清冷又近乎冷漠的声音，唱出了都市人内心的孤独，他就是许美静。我们就来听由他所演唱的这首《遗憾》。 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一切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一切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让往

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我非要判处众生命中解不开的结，是你。 中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， 第30位《波兰童话》超光速。第29位，李友廷，赶快去睡。 原谅我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 第28位，娃娃毛眼漆 On My Face。第27位，郭靖，那年的字里行间。 那年的字里行间，想念变成夏天。 第26位，杨宗纬，施舍。 想你多好，哪怕是忘掉你的好。 第25位，廖俊涛，车站。 忠心的主人，这趟车晚点。 第24位，熊猫糖 The One。第23位 ，FIR 飞儿乐团，爱在蔓延时。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，编织那个梦。 第22位，尤长靖，署名。 你擦肩而过，你打了几句耳语。 第21位，张杰，仿佛昨天。 仿佛昨天，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有那一天，燕子在浪里奔跑，大人们都在傻笑，温度也刚刚好。会有那一天，你把我变废为宝，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，就把你忘掉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，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，看蓝雨，看极光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，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，才能给你拥抱。有那一天，

世界在拥挤，一双眼只能够看见你，一张嘴只懂说我爱你， 是来自于 Coco 李玟这样一首 You and Me， 来自于欧陆电音和拉丁结合的一首歌曲了。2000年的李玟正是在国际化的音乐道路上高歌猛进的时期，在2000年的8月份，她推出了专辑《真情人 You and Me》。来自于李玟的 You and Me。 接下来这位歌手在1995年是迎来了音乐上的一次突破，为了接轨当时还是先锋风格的 R&B， 他特别找到了还没有出道的陶喆来担任自己的制作人。我们就来听这张书画盛开 Forever 的主打歌说你爱我，我们有请陈书画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， 全部实现、啊、穿越维度回到那从前，相遇的起点，分别的瞬间，思念的重力让时间空间探索全部回到起点，标准斗着爱加毛的起点、啊、时间宝石闪耀着光辉，迷人的笑颜，温柔的时间画面开始闪回，身体每个粒子全都被撕裂分解，你走出世界的局限，但我还陷在里面，你挥手微笑告别，但我还想再纪念，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，思念带我穿越有无尽后悔建构的从前，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，好好说再见，就算要是把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，涅槃重生回将时间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，熟悉的我三零七房间，你想我终于舍得睁开眼，思念越膨胀又越纠结，你说这是我回来第1408年不变，眼看魔法一阵间洗碗，双眼我学会告别，时间能敷衍，生死能折叠，相遇和离别终将画出一道莫比乌斯的笑颜，你走出了时间的局限，但我还陷在里面，你挥手微笑告别，但我还想自己一面，你到达的维度渺小的我永远无法理解，想念如果超越了光速，时间能不能慢一些，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见，就算要是把你转过去颠倒天地星辰和日月，涅槃重生回到那一天，数千年的雨，数次黑的灰，说化成泥上世界，回到眼泪撞击地平面之前，错过了你我快没时间再看你一眼，好说再见，重重的将时间空间全部折叠，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新歌《奇异博士》。 数十年的雨，是黑的灰， 紧合手，星辰你就站在我面前。 为了突出宇宙的失重感，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合成器的效果，当然在科幻的外衣的包裹之下，依然可以看到吴克群细腻的情感表达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，这首歌曲是本周排在第十七位，也是林志炫为动画片《魔道祖师》所演唱的这样一首片头曲《如许》。 我当光风霁月抚琴迷笛音，如许我谈魂梦寄凡人世奇遇，翩翩少年潇洒惬意，清风亮剑影，一眼酿尽山川朝夕。如许我取得乾坤，断这纷乱境遇，如许我知宿命初击，痛难自愈，剑鞘与恨留证明，往事伏而天地听，一世命如风走笔全凭，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，一曲陈情弹平声音。你问凡尘过往被珍惜的真心，何曾畏惧过别离。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侠义，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，青山竹林几无盘云，只一方天地，一坛长饮喧嚣风雨。如许我携星云涟漪听你道期许，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，年少桀骜的落笔，江湖未却真心情，岁月坦荡虚无会历尽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下雨了，So